各位是不是觉得相当亲切，甚至会有人在跟着唱？这是我们童年都会学的一首儿歌，叫做《爷爷为我打月饼》。中秋节有赏月吃月饼的这个习俗，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不论你生活在哪里，这个中秋节是一个人过还是合家团圆，都希望你能够有月饼吃来迎这个节。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而月饼这一词最早可见的是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个时候在他的文字当中，月饼仅仅只是一种点心食品，直到后来人们逐渐地把赏月和月饼结合起来，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而现在月饼到了中秋节，好像除了吃它要应节之外，可能更多的是亲朋好友之间联络感情，在中秋节相互赠礼的一种手段。再回过头说中秋到底有哪些习俗，我觉得有赏月、拜月、祭月、吃月饼，还有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据我所知，现在在南京明古寺已经开幕了每年一季的叫做桂花节，那里几乎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有桂花的香味扑鼻而来，所以这个时节去南方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因为中秋节这一天是月圆之夜，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一天应该月圆人团圆，那难免会有一些落单的人在这一天就会写出很多很多有关于思念的诗句。比如说一些年前苏轼就曾经写过这一首《水调歌头》。 Thank you. 这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词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的中秋，苏轼当时是在密州时所创作的。在写这首词之前，他还写了一段小序，就交代了写这首词的整个过程。他写道：“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此游。”苏轼当时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的政见不同，便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曾经也要求过可以调任到离他的弟弟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可以多多聚会。公元1074年，苏轼到了密州，可是到了密州之后，这一愿望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苏轼与他的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经有7年未曾相聚了。这个时候，苏轼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趁着酒意，便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可能会有很多人问，密州是哪里？现在的山东省诸城。可能你还是觉得，一头雾水。也难怪，它就是一个县级市，不大的地方，大家可能都没有关注过。那我说，潍坊，对，就是那个风筝的故乡，是不是大家就有概念了？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苏轼的《水调歌头》。与这个《水调歌头》通篇在咏月不同的是，其实哥哥张国荣早在1989年演唱过也叫《但愿人长久》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包括旋律和之前我们听到这首歌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通篇的是用心。静下心来听完两首歌曲之后，我会觉得可能当时哥哥张国荣的这个用心的词作者想的就是，月亮总会有阴晴圆缺，所以总会有悲伤的时候，可是星星不一样，每天晚上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星星如此，愿人亦如此，人未变，初心不改。好，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比较好奇这首歌，来听这首哥哥的《但愿人长久》。 醉意阑尽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仰望，漫长夜晚星若破晓，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出透漫长夜，但愿人会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仰望。 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节，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有关于月亮的歌，包括要跟各位来聊聊月球。月球就是我们俗称的月亮，在古时呢，它还被称之为太阴、玄兔、婵娟、玉盘，是地球的卫星，并且是整个太阳系当中第五大卫星。月球直径大概是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大约是地球的81分之一。月球是质量最大的卫星，月球表面是布满了由小天体撞击所形成的那些撞击坑。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大概是38万千米，大概也就是地球直径的30倍。月球在绕地球公转的同时，自己也在进行着自转，它的周期是27.32166天，正好是一个恒星月，所以我们一般是看不到月球的背面。那月亮上到底有一些什么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小时候跟我一样都听说过，哦，月亮上有一只兔子，还有嫦娥和她所住的广寒宫。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小的时候，一到这种月圆之夜，对，就是月亮特别大的晚上，就会傻傻地盯着月亮看，以为这样就可以看到广寒宫，看见嫦娥，看见那只兔子，对不对？我们想在这时间来听高峰的这首《嫦娥》。 我依然停留在漫漫城市间等寒天月往事随点滴山川渐渐消失的无踪，一个男 的恩典依然流传人 着灯海，天越黑心越痛，往事随天地山川渐渐消失的无踪。 现在想想，歌唱嫦娥的音乐作品已经不止这一首了，可是我仍旧喜欢这一首歌，因为他唱的这些情节包括旋律真的和我所听说过的有关于嫦娥奔月的那个传说那个情节极为契合，甚至画面感更强。我听到那个版本是后羿在射下九个太阳之后受到百姓的尊重和爱戴，不少有志青年都慕名而来向他投石学艺，而其中就有了一个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冯蒙也混了进来。后羿向西王母求了一包不死药交给了嫦娥来保管，这个冯蒙有一天就趁着后羿外出就逼迫嫦娥赶紧把那个不死药交出来，嫦娥情急之下就把这药给吞了，不食之后便飘离地面飞落月亮上成了仙。后羿回家寻妻不得，捶胸顿足仰望月亮，千呼万唤呼喊着嫦娥的名字，他的呼喊惊动了上天，皎洁的月亮上果然就出现了嫦娥的身影。后羿这个时候急忙就摆上了香案，放上了嫦娥平时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遥祭在月宫中的嫦娥。而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之后，也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遥祭嫦娥。后来岳母被后羿的真情给打动了，允许嫦娥在月圆之夜与后羿在月桂树下相会，从此中秋节拜月的习俗就在民间传开了。而我听到这个版本，我个人觉得是流传最广的，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就坚信不疑的版本吧。好，这时间来听戴荃所演唱的《嫦娥》。 听说下一次是2034年，到了那天我在那边举头望明月，回头看看人间，迎着他的光慢慢升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加加加爱车药家蓝心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药家蓝心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药家蓝心无痘液， 爱车就要加蓝心。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圆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中秋节回不了家，

消失如梦般，虽然渐渐习惯这城市的想法，美梦仍跟家乡有关。哦耶，哦月亮啊，像是这一样，从不间断给我温暖。西北黑那黑海洋，西北黑那黑海洋，西北黑那黑海洋，西北黑那黑海洋，西北黑那黑海洋。 所演唱的《月亮使者》，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跟你说，月亮上到底还住着一些什么人？很小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知道广寒宫里住着嫦娥和她的兔子，其实还有个人，吴刚在月亮上一直在砍伐一棵月桂树。关于吴刚的传说，有一个说法我一直不能够赞同，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嫦娥除了美丽之外，她也是一个忠贞的女子，可是这个传说就让我觉得不愿意去多接触。但是我觉得自然是这个神话传说，说来给大家放松一下，就听听吧。相传远古时，吴刚还在南天门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和月亮里的嫦娥相好了。因为经常要与嫦娥幽会而疏离之手，玉皇大帝知道之后，一气之下就罚这个吴刚到月宫里去砍伐一棵叫做月桂的大树。如果吴刚不能够砍倒这一棵月桂树的话，就不能再回到南天门，更不能和嫦娥相会。我前面已经说了，我不相信这个传说。我们再说吴刚的另外一个传说，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个伐桂的人原本是凡间的一个叫做吴刚的樵夫，他是汉朝西河人，但是他自己不太喜欢自己的职业樵夫这个职业，所以呢他就拜了当地一个地仙，教他仙术。可是他学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成就，后来呢他就请这个神仙教他去神游月亮上，因为始终不肯专心学习，因此这个白发神仙就很生气，就把他留在了月宫，并说如果你心平气和的能够把这棵桂树砍倒，你就可以获得仙术了。可是吴刚每一次砍完一段时间，这个桂树便可以自动的愈合。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吴刚伐桂的愿望仍未能达成，他不断的砍下桂树，桂树不断的愈合。吴刚就这样砍啊砍，从冬天一直砍到夏天，足足砍了半年，眼看就要砍完这棵树了。可是玉帝在这个时候又派了一只乌鸦到月桂树旁，哇的一声就把吴刚的这个挂在树上的衣服给叼走了。吴刚马上就放下自己的斧头，就追赶这个乌鸦。衣服追回来之后，吴刚一看他刚砍的那棵树的这个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于是从此以后，每当吴刚快要把这棵树砍完的时候，乌鸦就会过来，然后他就会再追那只乌鸦，然后这个树就可以再重新长好。就这样年复一年，吴刚总是砍不完这棵树。而据说还有一个传说，说 只有在每年的8月16号那天，才有一片树叶从月亮上掉落下来，说谁要是得到了这一片月桂树的叶子，谁就能够得到用不完的金银珠宝。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传说可信一点？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这只是神话传说，只是小时候大人哄我们的一种说法，你千万不可当真，你千万不要到8月16号那天晚上傻乎乎的在月亮下面等那一片叶子落下，没有的事儿，月亮上什么都没有。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杨钰莹所演唱的《月亮船》。 好像妈妈望着我。

寒星点点眨眼睛，月到十九分外明，站在江边望月亮，月亮下面是故乡。 月亮爸爸兜里做个嗲嗲，嗲嗲起来奶茶，兜里做个奶奶，奶奶起来绣花，绣着翅膀，翅膀叠得紧里变着干嘛。 听完这首赵雷所演唱的《月亮爸爸》之后，再想想前面有关于月亮的传说，我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回过头说真实的月球。科学家说，月球可能形成于45亿年前，也就是在地球形成之后的不久。有关于它起源有几种的假设说法，得到更多事实证据支持的说法，说它是形成地球与火星般大小的一个天体，叫做推伊亚，它们之间的一次巨大的撞击所产生的碎片，在地球外围集聚而成的一个大碰撞起源的说法。那我们能看到的月球这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正面，它大量的分布了由暗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玄武岩熔岩流填充的巨大的这种撞击坑所形成的广袤的平原，而这些平原被称之为月海。可是我要告诉你，实际上这些被称之为月海的地方是一滴水都没有的，月球是没有水的，可是月球却对地球上的很多水有很大的作用力。为什么呢？因为地球海洋潮汐的产生主要就是由于月球的引力的作用。由于地球海洋潮汐作用力与地球自转的方向是相反的，地球的自转就总受到一股极其微弱的作用力在给地球的自转刹车。长期积累下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地球的自转周期是越来越慢，一天的时间极其缓慢的在增长，大概是几年就会增加一秒钟。由于地球的反作用力使得月球也在缓慢的距离地球越来越远，每年远离地球大概是 3.8 厘米。而且月球和太阳的大小比率与距离的这个比率相近，使得它在我们可视的范围感觉好像跟太阳几乎是相同的，大小相同，所以在日食的时候，月球是完全可以遮挡住太阳，就形成了日全食。多了解一点这种天文知识，或许你会觉得更有意思，以后有机会我会多跟你来聊一聊。这时间我们来分享张学友的这首《望月》。 浪在叫，雪正飘，如此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情细乱爱已消，无向故高清月宵，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好醉调，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安妙，但你不作声不招了，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人在变，愁与扰，面似坦率，心在笑，双手寻。未发现定向天公被折腰，情共爱也燃烧，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 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再见，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真要，任那孤单心里笑，人在世，四方飘，就似根本不重要，水中花，镜中摇，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豪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兑现，就算这世情难了。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望月》。在这个时间要提醒各位，月球是咱们人类第一个登陆的地外天体，所以我们对它是比较熟悉的。告诉各位，月球上是没有大气的，再加上月球表面这些物质的热容量和导热率又很低，因而月球表面的昼夜温差是极大的。白天月球的表面如果是太阳可以直射的地方，温度可以高达127摄氏度，夜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它的温度可以骤降到-183摄氏度。虽然现实中月亮如此的荒寂，但是它真的一点都不妨碍我们欢乐的过中秋、吃月饼、赏月。所以再一次的在节目最后提醒各位，今天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一个节日，有空回家聚一聚，那没有空记得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问一声节日快乐。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黄色月亮》，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了头，何不等你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